诸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刚刚在来的车上，我太太问我说：“你到这边来分享已经几年了？”我说：“应该三四年吧。”快查了一下哈，我查到最早的是2012年跟这边的一面联络，或许还有更早的哈，所以已经五年了，今年已经2016嘛，对不对哈？所以四五年的时间的话，几乎已经可以读完一个大学嘛。哦，所以想到说这四五年来，不知道诸位在组里面成长的情况怎么样。当接到牧师的联络的 email 以后，在神面前祷告，很快神就很清楚地告诉我说要分享什么。但是后来觉得好像如果讲那么白的话，大家因为你们都有录音还有那个资料，以后或许以后人家会误以为说是不是这个教会出了什么状况。因为我想分享的是教会当中的纷争，所以如果讲提教教会当中的纷争的话，那岂不是教会好像出了什么状况，所以才特别请外来讲人来讲这个题目。所以我想转个角度，就讲说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后来我当最后再重新整理的时候才发现，好像贵教会这两年的目标就是彼此相爱。我想我们讲彼此相爱这个题目的话，没关系。刚刚我们读过这个这段经文哈，万物皆敬的时候，你们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哈。我想没有问题，我们大家都同意，现在是个末世的时代哈。末世的时代呢，怎么多处必有地震、饥荒，对不对？还会有瘟疫哈。所以我想，或许以前给大家分享过，我自己本身是感染科医师嘛，对不对？为什么做感染科医师？因为末世必有瘟疫。对吧？所以有人讲说，所以现在会有什么SARS 啦，又有什么这什么支卡有没有？你放心，还会有的。因为现在是个末世的时代。当然末世，我们基督徒在任何情况下都在神的保守当中。神并没有保守让我们脱离苦难，但是他应许我们在苦难当中有平安。因此呢，在这个也就要最重要的是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刚刚师班先师教大家要说太累了就祷告，求神叫我醒你，我们叫我们起来祷告。最要紧的呢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但是我发现当我们在讲爱的时候呢，对不起，这次 OK 好，我想。前几次我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特别提到信徒跟门徒，因为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我到处传讲的，就是在维基百科里面讲，信徒呢就是相信的人，就是信徒，门徒呢是不只是相信，而愿意将自己交托亲身实践，而且接受传授食物的管教跟训练，教会当中愿意到教会来的一定是信徒，你不相信不会来嘛，对不对？至少有兴趣，对不对？但是信徒当中能有多少人能够成为门徒，那就不一定了。为什么？因为门徒要愿意被管教、被训练，需要付代价。付代价不见得每个人都愿意。圣经上也讲，当耶稣在分五饼二鱼的时候，很多人来跟随他。但是他讲到说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就多有很多人退去了。所以大家不愿意他们当门徒，这是人的本性。因此耶稣也讲到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路加福音。因此由于在跟随耶稣过程当中要付代价，要背十字架，因此很多人会退去软弱。所以我觉得神给我这个负担，要鼓励大家要好好来背十字架跟随主。所以有人说，我要跟随耶稣很好，但是不要到教会去，因为教会当中吵来吵去的，有很多的纷争，所以这里提到，这个在纽约，Newsweek， 里面讲到 ，forget the church, follow Jesus， 把教会忘掉吧，不要去教会，就跟随耶稣就好。因此，特别是现在，你可以在坐在电视前面就可以组织崇拜，不是吗？就可以听讲道嘛，那就很好，然后再奉献一点就更好啦。因此，很多人现在在美国有很多的。基督徒呢不去教会了，干嘛？因为要教会当中要跟人家相处，吵来吵去的太多事情了，我们不要去。 我们就好好跟随耶稣，就好好听讲道，对不对？然后也有奉献，这样就可以了。信徒跟门徒，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有它层次上的差别。信徒呢是得，得什么？得名得利。因此，有些人在世界上得名得利完了以后，到教会来也要得名得利。好，所以在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人。但是门徒呢是给，愿意给时间、给资源。好，请注意，这不是二分法，是程度上的差别。因为门徒也是由信徒而来，而门徒也都是信徒。所以可能一个弟兄姊妹，他可能是很好的门徒，但是他软弱的时候，他也需要有一点鼓励，有一点名言，有一点力来稍稍鼓励一下。所以请不要去指责说你是门徒还是我是门徒，我们是彼此互相的勉励，因为这条路不是容易的，这条路不是容易的。跟随耶稣这件事情很重要，在民数记当中讲到说，那日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起誓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以色列人所有人都被呼召出了埃及，但是能进迦南的只有专心跟随他的人。那时候20岁以下的通通都没有，20岁以上都没有，20岁以下呢，因为还没有成年，所以不用负责任。只有什么？只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跟嫩的儿子耶稣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怎么样？专心跟从我。因此，一个人是门徒还是信徒，你跟他相处以后，你可以认得出来的，你可以知道的。在使徒行传当中讲到，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因此，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你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你会知道这个人不一样，他的价值观不一样，他不只是看到这世上的东西而已，他看到永生的部分。我自己本身在高中时期就愿意奉献一生给神，但是神一直都没有要我去全时间侍奉他。因此我知道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托付，是要我在职场上见证他。我想大家或许知道，现在当医师越来越难，不管是经济上的难，职业作业上的难，但是你既然是个基督徒，你应该有一些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吧？那些是什么？或许我们说所谓的专业的侍奉，这个是我觉得是神给我的呼召，因此我就在职场上努力的希望能够见证神，不是用嘴巴讲说来信耶稣来信耶稣，而是你的生命、你的生活让人家羡慕，知道你有不一样的生命。因此当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大家都会读到这些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预备来。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想这段经文应该是我们这两年大家这个教会的目标，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读过很多次了。神要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对不对？需要给命令，表示我们本来没有做到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本来没有彼此相爱，没有问题。好，但是所以神叫我们要彼此相爱，好。这个神要我们彼此相爱，这个标准很高哎。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还得了？他为我们上十字架哎，为我们而死哦，我们愿意为弟兄姐妹而死吗？不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太难了。还好他说什么，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要能够到为像十字架上，为像耶稣一样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当然是做不到，对不对？但是神还好，他没有要求到我们那个到程度。他说你们只要有这样彼此相爱的心就够了，你们有这样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有没有这样的心？我想大家知道，有这样的心跟有没有做到是两回事。所以我还看了一件经文以后稍微安慰一点，还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做得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那样的心就可以了。讲到爱，我鼓励大家有机会的话多用不同的语言来读圣经。 因为我们中文真的是一个很不精确的语言，中文真的是一个很不精确的语言。同样这个字，可能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人、不同的口气讲的意思其实是不一样的。讲到爱，你还说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也叫我们要爱仇敌，不是吗？有人就讲，爱仇敌的爱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爱是不一样的爱，那通常就都叫爱嘛，对不对？因此呢，好像 我没有把握是拉丁文还是希腊文，因为这两个文字其实有很多相接近的，就把爱呢分作六种。第一种呢叫做无三于女 Eros， 当然大家听到这是所谓的性爱，这是不是爱？是一种爱的形式。第二种呢叫做 Ludus， 是什么？欢乐游戏，所谓的两小无猜，有没有？幼稚园的小朋友快乐的玩在一起，对不对？他们是不是彼此相爱？是，那是一种爱，那种叫做 Ludus， 欢乐一起在一起 玩在一起。还有呢，谈恋爱当中男女每天黏在一起，有没有？那是不是爱？那当然也是一种，那是另外一种爱，叫做 mania。当然 mania 这个原文有点像发疯的意思，我想或许大家知道精神科里面有一个病就叫 mania， 就是那每天让黏黏黏拼命的黏在一起那种，那当然也是一种爱。但是所以有性爱的部分的爱，有玩在一起的爱，很黏在一起的爱，这种都是爱，但是那种爱的类型不一样。但是比较成熟一点呢，可能就是所谓的 storge， 是什么？相敬如宾。有人说亲人之间、亲属之间的爱大概就是这种爱，对不对？大家彼此客客气气，彼此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就像这两个武士要打架，要打之前呢要先敬个礼，对不对？这是一种是 storge 的爱。或者如果进入婚姻里面，或者在家人如果住在一起的话，就有另外一种爱，就是叫 pragma， 就是脚踏实地，对不对？我为你煮饭生小孩，这样是不是爱？我想大家会知道这是屋上提琴手里面唱的一首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做了20年，这个是不是爱？这当然是爱。这是什么？这是脚踏实地的爱。但是那个先生要的不是脚踏实地的爱，那先生要的可能是欢乐游戏的爱，还是无声于语的爱。但是他太太回答他说，我给你的是脚踏实地的爱。在这五种爱以上，最难得或最高等级的所谓阿嘎佩的爱，就是强韧饶恕、坚韧饶恕的爱，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样的爱。不管我们再怎么得罪他，再怎么背叛他，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他的爱永远在。所以有人讲说，比较有在人生当中比较有机会了解接近阿嘎培的爱，大概是母爱，对不对？母亲对小孩的爱，那大概是也是这样阿嘎培的爱。前几天看到一个故事，或许大家以前听过，就是日本有一个地方啊，那边的传统就是说，老人家呢，年纪太大了以后就不太需要了，所以就把他带到山里面去，然后就放在那里，让他自己在那饿死这样子。结果呢，有一个年轻人呢，就把他的老妈妈就这样子，要把他依照那边的习俗做这样的事情，就让他老妈妈呢沿路呢就帮他折树枝。然后你在干什么？然后我在折树枝啊。你为什么要折树枝？是不是想到说待会还要希望能够还要爬下山来啊？他说不是，我是希望你待会你自己一个人下山的时候不要走迷路。这个是母爱，对不对？一直到死，知道他孩子是要去送他去，让他送终，他还是关心说他儿子待会下山的时候能不能够会不会迷路，那是阿嘎佩的爱。因此，我们各种爱比起来，当然没有问题。阿嘎佩的爱是最高等级的，也是我们要去追求的。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当中的彼此相爱的时候，也要看到有各种不同层级的爱、不同种类的爱，或者说，当我们讲到要爱仇敌的时候， 的，他叫爱。因此，爱的类型，好、哦、，eros 哦 ，ludus mania storge pragma agape， 这六个在这边，我们来想一想，爱配偶是哪一个爱？当然会有一，对不对 ？eros 的爱，对不对？要不要 ludus 的爱玩在一起？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对不对？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好、哦，有没有 mania 的爱？大概没有，婚前可能有。当男女朋友的时候，可能可以每天黏在一起，对不对？婚后现实生活里面，大家不太可能一天到晚黏在一起。但有些人是一天到晚黏在一起，没有错了。好、哦、，storge 相敬如宾，好、哦，基本的礼貌，哎，大概都可以有，对吧？好、哦、啊 ，pragma 脚踏实地，大家一定要有。对不对？啊 ，agape 呢，就大家自己努力吧。好，亲人呢 ？eros 呢？大家不可以，对吧？好、哦，欢乐呢？可能有一点，不太多，对吧？好、哦、，mania 呢？大概不会，只会住在一起，对不对 ？storge 呢？应该没有问题。好、哦、，pragma 呢？也应该没有问题。agape 呢？也应该不会。好，同事呢？同事跟同学大家知道不太一样哈。好，同学的话，或许应该先讲同学吧。同学的话比较没有什么竞争，对吧？同学除了成绩高低一点的话，可能有一点点竞争，但是不是太厉害。但成为同事以后就不一样，因为同事之间是彼此又合作又竞争，对不对？主任只有一个，要升主任的时候，不是升你就是升我，对不对？所以同事之间的爱呢，是哪一个？要做到哪一个程度啊？大概五大概要了 ，pragma 大概要了，脚踏实地了哈、哦。能不能够 storge 相信主义看情形，哦，有时候同事之间也有吵架的，等等，对不对？那至少 pragma 应该要做到。OK， 啊，同学，刚刚你讲过了，教会的弟兄姊妹呢？Ludus 大概没有问题，我们大概可以玩在一起，好，当然不应该有 Eros 的没有问题。会 Mania 呢？可能年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会一天到晚黏在一起的，哈、哦，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大概事情多，大概没有办法一天到晚黏在一起，对不对 ？Storge 呢？可以，哦，亲人当中加，就弟兄姊妹当中可以像亲人那样。Pragma 大概一定要有，哦，该做的事情，谁在这每个人职责该做的事情，应该要做到。爱仇敌呢？知道哪一个？六，该比他不太容易的。我觉得大概四五左右了，四跟五左右，对不对？仇敌的，我就说我该做的事情还是，虽然我很讨厌你，因为仇敌嘛，对，知道你怎样的害我，对不对？但是该做的事情我还是会做到。哦，爱教会呢？我想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好、哦，有些人可能可以一天到晚黏在一起，对不对？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好、哦，就像昨天台风天嘛，对不对？好、哦，我不知道你们晚上有没有聚会。好、哦，有聚会的话，谁要来谁不来，对不对？没有来了，是不是就不爱教会？哦，请不要用这样的哦，因为刚提到。一天到晚黏在一起，那是 mania， 对不对？那只是爱的一种形态。我们不能说道的人不是不爱教会，他们那是爱的一种形态而已。爱有各种不同的形态，特别是当我们牵涉到文化的时候，每个种族有不同的文化。哦，我们东方文化或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比较保守一点，比较不是那么外显。西方人的话比较外显，对不对？见面就亲来亲去的。对不对？我们比较就点个头就是了，所以每个人的表达形式不一样，哦，所以特别是这样，我有机会在 OMF 侍奉神中国内地会那边的话，各种不同文化的背景的弟兄姊妹都有，因此同样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对不对？他觉得这样是真的，所以有很多很多不同，因为不同文化带来的差异性，因此我们对彼此相爱的要求，我们当然要求要彼此相爱。它叫 OMF 嘛，对不对？哦，是 fellowship， 就我们是一个团体。但是我们团体要求做到什么？其实就做到四跟五而已，四跟五而已。 大家彼此的相敬如宾，然后脚踏实地，不见得要意见完全一样。最后爱神呢，当然是希望各方面都要能够做到。在这里，因为已经提到了 Eros 五三云里性爱的部分，要特别给教会一个提醒。由于网络的普及， A 片造成的摄影是世界性的问题，全世界至少有400万个色情网站。我不知道摄影在贵教会当中的影响有多大，或许他从来不讲，但是呢，根据跨国的研究显示，跟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跟南韩这五个国家比较起来呢，台湾看 A 片的比例是最高的。这是外面的调查。我们教堂或许不大，大家不太谈这个问题，对，或者说不敢谈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问题。台湾曾经有一个调查，调查1676位21到30岁的大专生，就是读过大专的学生，有的已经毕业了。问他们以前未成年的时候，18岁以下的时候，有没有看过 A 片？90%以上都看过，而且有一半以上是每周看2到3次。因此，这个问题是现在是个世界性的问题，跟什么问题一样？跟毒瘾一样。大家知道毒瘾现在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为什么会成瘾？为什么毒瘾会这么厉害？答案是，当你吸毒的时候会觉得很愉快，你要说吸毒那么不好，为什么要去？因为你吸毒的时候会觉得很愉快，这种呢，在我们头脑里面呢，是可以兴奋，会分泌令人觉得愉快的一种多巴胺的一种蛋白质，就像，所以你看这个 A 片的时候呢，其实也会分泌类似的东西，这种东西呢会越来越来，我们叫做越刺激越强，越刺激越强，也就是说你第一次的时候这样就觉得很兴奋了，下一次同样的刺激你会觉得不够，要更强一点，这样一直想一想，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很多后来在新闻上可以看到很多人吸毒过量就死掉了，为什么吸毒会过量呢？因为他第一次这么多，第二次要更多，第三次这样一直这样累积以后，之后就过量了。当他身体没办法承受，这是毒瘾的状况。摄影的状况呢也是一样，摄影的状况也是一样。而且毒瘾或摄影的人呢，他的意志力、逻辑思考、智力、道德判断力都会降低。不要认为看 A 片只是男生的问题，女生好像也蛮厉害的，只是大家不讲而已，号称是全世界最大 A 片的网站，他今日公布各国女性最爱的 A 片的类型，台湾呢最喜欢的是变态型的，就是日本同成人动漫类。他统计各国，因为大家知道在网站上一连上去人家就会统计，对不对？菲律宾女性看的 A 片的时间是世界最长的，大概是14分20秒，第二名是美国11分钟，台湾呢大概10分多，这是2015的报告，2014年是9分多，所以已经进步到10分多了。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或许看要做到什么程度，因为每个教会的严重程度不一样。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知道有这样问题的，请看把这件事情看成跟吸毒一样。你知道有人吸毒，你怎么办？你只能为他祷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来。 要知其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割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如果你或是其他的人知道谁被摄影所捆绑的话，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看他什么时候愿意悔改。不容易，不容易。就像有人吸毒以后要戒毒是不容易的，但是就像很多福音戒毒中心所的见证一样，神的大能能够救我们脱离这样的捆绑，所以为受这样捆绑的弟兄或姊妹祷告，也为很多为这样捆绑的人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脱离，因为这是末世必有的现象之一。爱，有人有说，那个 Robert Sternberg 他提出来说，爱有情有三角。当然，我这次比较提到夫妻或男女之间， 婚姻的爱情，有三样东西。第一个呢是激情，婚姻当中爱情当中如果没有激情，那就太无趣了。也就是因为爱情有激情，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诗歌，爱情才会那么美妙。所以有激情，也有一些亲密的关系，但是很重要，也要有尾声。这三个东西，当激情是所谓的性感挑逗的高潮享受，亲密呢是知心的良友，充分沟通分享，同理眼睛以及互相照料。尾声呢，则是海誓山盟、意志抉择的奉献顺服。当激情跟尾声在一起的时候，都有的时候呢，那就所谓的一见钟情；当无激情跟亲密在一起的呢，那就所谓浪漫的情侣。哦，当亲密跟尾声在一起的时候，合并在一起的就所谓的终身的伴侣。因此，在婚姻当中，哦，要包括这三个部分，要包括这三个部分，这个三个部分同样重要，同样重要。哦，因此，这是那个 Sternberg 他的理论。哦，因此，在进入婚姻当中的彼此相爱的时候，要这三方面，哦，能够平衡的发展，这样才是美满的爱情。当然，我们在爱里面也会可能产生了一些的迷失。第一个，爱可以解决问题吗？爱可不可以解决问题？爱不能解决问题。请注意，爱是怎么样？要彼此切实讲，因为爱能怎么可以遮掩很多的罪，对不对？遮掩是不是就都没有罪了？不是，罪还在那里，所以爱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有人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就没有问题，没有，彼此相爱还是有问题，问题还是在那边。所以解决问题是另外一件事情。哦，我们 要解决问题，要，对不对？但是并不是用爱，爱就不生气，不对哦，爱很会生气，对不对？或者说会生气才是有爱，爱不会冲突。哦，不是嘛？哦，爱会有很多冲突。你现在爱我，你应该知道，不一定哦。哦，爱不一定会知道你自己想什么东西，所以要讲清楚才知道你想什么。跟有没有爱过？爱不必道歉，不是，爱是也是要道歉。哦，爱是形影不离。只有那个刚刚提到那个黏黏的黏滴滴那种爱才是形影不离而已，所以爱还是会有分离的。所以这个整理在这边是所谓的爱的迷失。很多人以为爱会做出这些事情，没有，爱没有办法解决这些事情。刚提到爱有各种不同的种类的爱，爱也会造成这样的迷失，爱不会有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不是在卖耶稣，我们是怎么是显示出来当一个跟随耶稣的时候可以过怎样的生活。因此当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希望能够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此怎样才是彼此相爱？中国急需要和好的信息。日本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中国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哦，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哦，众多长生因此被斗臭斗化。哦，海峡两岸人忙于内斗。哦，海峡之间的大玩零和游戏。哦，说我们是什么？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哦，犹太商人说人吃定华人，因为华人好斗，没有公共意识，善于内斗及内耗，相咬相吞，使他们有机可乘。我想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中国人内斗很厉害，对不对？教会当中呢，应该也是吧。虽然说这是文化的问题，华夏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差异。传统的文化里面有垂直式、由上而下的关系，以及一致性的思维塑造的团体一致性的特质。所以呢，只能有一个意见，对不对？然后其他人呢，鼓掌通过，对不对？我们觉得这样才是合一和谐。成员呢，如果敢讲不同的意见或有冲突的话，就会被认为你是危害团体，因为大家不敢有其他的意见。华夏文化的团体呢，建立以德为依归的和谐，而不是如西方文化中透过横向沟通、冲突管理、共同参与决策以及团队发展而建立团队。 江爱华研究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是文化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我们从过去的文化慢慢发展到现代的文化。过去呢，我们从我一辈人是以家族为主一样，对不对？家长说什么就是什么。但后来慢慢越来越，家长说什么不一定是什么。但是呢，在家这样的观念里面呢，敢提不同意见的，还是觉得这个人很奇怪，怎么不合群？敢有不同意见就是不合群，基本上有这样的文化或这样的思维在我们 的里面。常理是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内耗就是一加一会小于一，合作呢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呢，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团体，团体或组织哦，是指说一种工具，人民用来协调他们的行动，来取得他们共同的需要或价值。所以包括成员共识、规范、法令跟职务、公共秩序等等。管理大师彼得·布拉克说，组织呢是团体或组织，是指平凡的人有能力做出不平凡的事。组织是一般人的能力表现得更好，以及使每个人的优点能够发挥，帮助所有其他的成员能够更有绩效。过去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电灯是爱迪生发明的，对不对？但是请问 Apple 是谁？那个 iPhone 是谁发明的？讲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是个团队，现在已经是个团队的时代了。以前可能可以有某些的明星，现在越来越不容易有明星了。现在明星是塑造出来的，是一个团队，然后塑造出一个明星出来。所以麦当劳创办人 Cross 说：“团队什么？团队胜于个人。Team 是什么 ？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 more. T E A M。”当我们团结，每个人能够成就较多的事情，这才是团队。因此，我们现在侍奉是讲究团队侍奉，能让每个人能够发挥比你个人的时候更多的事情出来。而很多岁，很多事情要彼此一起合作以后，才能够做得更好。当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叫做都市事工。就是在中国的大陆，他们觉得现在是都市化的时代，所以要在都市当中传福音。哦、他们所谓的都市大都市的定义是700万人以上，所以台湾一个都没有。当然主要在中国大陆做，700万人以上才是大都市。在大都市当中，有不只是平面，是立体的，还有各种情况。然后他们讲说他们在当中怎么侍奉，怎么侍奉。我听了他们侍奉以后，就说其实你们因为安全的关系，所以大部分是一个人工作。他说：“对，他们都是一个人工作，但是虽然是一个工作，但要加入团队。”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既然在为了安全关系是一个人工作的话，为什么要加入团队？”他说 ：“accountability。accountability 这个字，有人把它翻译作担责啦，就是什么？这些钱交给你，你就去那边做，你到底做了多少？”如果你不用告诉任何人，或不用为任向人人报告的话，你做的怎么样？看你自己，对不对？看你自己良心，对不对？但如果你要向一个人报告或向一个人画画，等于就有一点点压力，你必须要有负责的态度，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他说，虽然没有错，他们施工都是一个人做，但在一段时间会聚在一起，然后彼此。来检讨说他们共同做的情况怎么样，所以还是要形成一个团队，才能比较有好的 accountability， 你的进度情况怎么样，才有一个管制。所以我们中国里面，在儒家文化里面叫做慎独，最要小心是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一个人在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没有人知道，对不对？那时候最要小心，因为那时候你的本性就会出来。当有人在旁边的时候，你为了要让他满意或注意到他的观感，你会比较收敛一些我们一些负面的一些本性。所以呢，在组织当中的话，做组织研究的人就发现，组织分作两种，一种叫共同体，一种叫功能体。共同体呢，是以满足成员的需求为目的；功能体呢，则是要达到外展的目的。最简单的。讲法就是家庭跟军队，家庭跟军队，家庭呢就是共同体，在一起干嘛？没有要干嘛，就是全家快乐在一起就可以了。 军队呢不是要在一起，军队是要达成目标的。所以共同体跟功能体，好，比如叫做是家庭是最简单的共同体的定义了，但另外其他兴趣团体的社交俱乐部等等也都是哦。目的呢是成员的和谐安定，好、哦，怎样叫好的共同体呢？好的组织呢是很稳固，大家很团结，理想是很公平很安定，好、哦，到底谁是好的成员，就是看对他这个人是好的人，对人格的评价怎么样？共同体是这样。公体就像军队，或者说是企业，或者说是政的一些机构，目的呢是要达成一些对外的目的，绩效啦、利润啦，还是行政等等东西。所以组织的特点呢，好的组织是什么？是很强。哦，功能体好的组织是什么？很稳固。但是功能体好的组织呢是很强，但不一定要持续很久。理想的状况呢是什么？最少到发挥最大的成果，哦，所以人事考核方式呢，功能体呢是依照能力跟时机来考核，做得好不好？如果我们把单位、机构、团体分成共同跟功能这两块，学校是什么？学校是共同还是功能？应该是功能嘛，对不对？有没有把学生教好嘛？公司当然是功能，对不对？教会呢？教会是功能还是功能？教会有没有要达成的使命？有啊，我们要传福音，不是吗？对不对？但是我们又讲究大家要快乐在一起，能看到它的张力在那里。功能，当我们讲到功能体的时候，看绩效怎么样，所以绩效呢，记录必须包括错误跟失败，并显出这一个人能力限制怎么样。如果你好好去追究的话，但是现在发现很多的公司，或者说公家单位，并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好的功能，那就是什么？所谓的功能体的共同体化。以成员的幸福跟和谐为至上原则，否定了能力主义，减低了成员之间的竞争力，隐瞒了内部的丑闻，只求相安无事。一切奖赏按照年资而非能力，如此一来必定降低组织的功能，更严重的走向衰亡，对不对？一个单位里面大家在乎的是，不要讲，不要这个东西，这个说错了不要讲，为什么？因为讲了他会不高兴，对不对？但如果是功能体的话，就很现实啊，对不对？表现好就是好，表现不好就是不好，不好然后就要淘汰啊。这是个功能体啊，对不对？所以功能体的共同体化是造成一个公司，或者说很多公务人员其实就是这样子混，就是没有想要积极的去达到目的，就是有功能体的共同体化。所以真正的危险呢，不是来自于敌人，也不是来自于外在环境，而是来自于群体的内部。19世纪的美国如此，2000多年前尼西米的时候的耶路撒冷也是如此，今天的教会呢？也是如此。尼西米作为犹太的省长，没有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也没有因人情而姑息不公，他选择挺身面对群体中的不公不义，正视受压迫者的处境。今日在教会当中的服侍者，是否有尼西米的勇气，面对不公不义，正视弱势团体的困境跟需要？我们教会是共同体还是功能体？答案是两个都有。我们一方面，我们要达成的目的，我们要传福音，要有些事情事工要达成，但是一方面呢，我们又希望彼此之间呢不要那么尖锐，因此会不会我们故意隐瞒一些东西不敢讲？那可能就蛮麻烦的。刚刚提到功能体的共同体化以后就会腐败，甚至有些年轻人看了以后看不惯就走了。所以我们开始讲。想要讲冲突，冲突是什么？组织当中两个以上的个人或团体之间，由于目标、利益、期望或是价值观不同，产生不同看法、意见，以至于相互间出现具有某种张力的状况的结果。所以组织当中呢，会有张力，这个就称为冲突。哦，这个张力呢，看你多严重。我找到一张漫画，我觉得很有意思哈，跟大家分享哈。他说：“恭喜吉尼斯纪录人刚刚打电话来证实，这的确是世界纪录。什么世界纪录？ 那个牧师说他已经有86天没有和长子起冲突，是个世界纪录。教会当中会有很多的冲突，会有很多的张力，就像一条橡皮筋，力量爱来测速，当它有张力的时候才有力量，它没有张力的时候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说冲突是不好的，不见得，看你是在哪一年代讲这件事情。在1940年以前，传统的观念，冲突呢是不好的，冲突是负面的效益，必须避免。这个基本假设就是说我们要防止冲突，所以当主席讲话的时候，所有人都是鼓掌通过，没有任何的冲突，冲突是不好的。但是在1940年到1975年是什么？冲突是可以接受的，冲突是自然存在而无法避免，可能会有正面及负面的效益。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没有冲突，因为现在多元时代嘛，对不对？所以自然就会有，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就接受冲突的存在。但是在1976年到现在为止，冲突是个必须的，冲突可以带来激发，冲突是绝对需要而且有正面的水准，应该维持在适当的水准量。没有冲突一定有问题，为什么没有冲突一定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要决定的事情都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最近应该要开始筹备圣诞节了吧？请问要什么形式？一定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对不对？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社区有很多种人，对不对？有70、80岁的，对不对？也有30、40岁的。30、40岁喜欢的跟70、80岁的不会一样的嘛，对不对？因此我们要用哪一种形态，就绝对会有很多的张力。当我有机会请教我们医院的前一个院长叫林芳玉院长的时候，我说那个公文为什么不赶快批？他说因为这个公文所有人都赞同一定有问题，所有人都赞同一定有问题，因为一定有一些东西是大家不敢讲的，他我要了解那个那一位负面的部分以后才决定要不要做，没有一件事情是只有正面没有负面的，对不对？所以他说他要清楚，所以这就是第三种情况，冲突带来激发，不可能没有冲突，一定有冲突。如果你没有冲突，表示你的对这件事情的了解还不够透彻，那冲突是一定要有的。冲突的原因呢？沟通不清楚，继续，因为我讲 A， 你然后跳到 B 去，一提改变，所以就转到我在讲这个，你能讲那个，对不对？不合伦理的行为、个性的差异、同工的转换、重要事工的改变，还有财务的问题，因为每个人有人比较省，有人比较大方嘛，对不对？所以然后有信仰立场或价值观的差别，有各种原因会产生冲突。特别是我们台湾是多元社会，我们这个教会也有很多不同的人，对吧？有人年轻人，有人年纪比较大，对不对？有人是男生，有人是女生，对吧？男生女生想法差很多，对不对？然后背景的不一样，文化上的差异，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角度。请注意，这没有对错，是不同的角度。教会里面起冲突的话，当然有这个类似情况都有。面对教会的冲突，有一个很重要原则，就是不要升级，不要把这个冲突升级。冲突阶段，在教牧博士班的教会冲突专门的课程里面，把它分成7个阶段，从误会到不同的意见，到不合就两个人就没办法在一起了，有人叫什么频率不对，对不对？到分党，就不是一个 个人对个人，是一群人对一群人的，到开始 battle ground， 中文英文比较清楚一点，就变成一个战场，教会变成战场，到最后胜战。所以为什么那个穆斯林很难处理，就是因为他已经变成圣战了。最后呢是 aftermath， conflict aftermath， 就是之后的一团废墟。教会会有张力，会有冲突，但是请注意最重要的原则，不要升级，停留在误会，停留在个人就好，不要变成群体，群要群体。当我在医院当中的很多时候，你要找一些跟你志同道合的人来，我说那就是升级了嘛，从不合变成分党，对不对？我不要升级，不要把这个冲突升级。对冲突呢，一般三个反应，第一个 escape 就什么逃避，或者称为 peace faking， 伪装和睦。伪装和睦，就是说就不讲， 对，你明明不高兴，不同意，但是不讲。比较理想的呢是 peacemaking， 就是什么制造和睦，透过讨论、磋商，或者靠到第三者的调解，来看看哎，员工愿意彼此尊重，来找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最糟糕的是 attack， 就是 peace breaking， 就攻击、破坏和睦。所以对冲突有三种不同的反应。哦，当然有各种不同解决的策略，哦，交谈、沟通、会有的合作、整体的行动、磋商、妥协，透过第三，如果彼此之间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就透过第三者的参与，哦，来协调一下。这样的冲突是好的，刚提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既然有各种不同背景的话，我们就会有不同的观点。不然不讲出来的话，其实就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砰，就出来了。像我看到很多大家在报纸上看到的教会的冲突的情况，当我有机会了解他们内部的情况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不早点解决呢？早一点把问题讲出来，对不对？你觉得分太少，你就讲嘛。不在教会里面讲分太少，讲清楚，对不对？到外面去告了老半天之后，才知道哦，原来你嫌账分太少，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用钱的观念不一样嘛。有些人觉得用这样差不多，有些人觉得这样还是太少，有些人觉得这样太多嘛。因此会有这样的东西能够讲清楚。但是当有人愿意有不同的意见出来的时候，请注意，爱的反面不是恨，是什么？是冷漠。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因此当有人的冲突的时候，表示什么？他爱。他爱这个教会，他希望这个教会好，虽然他的角度跟他做法跟你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或许是完全相反的，但是请注意，爱的反面不是恨，爱的反面是冷漠。冲突，感谢主，因为大家都爱这个教会，所以在这个教会上会有很多的冲突。当大家不爱这个教会的时候，用冷漠说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反正无所谓啊，那就没有爱。因此再看一下爱的六个类型。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彼此相爱，哦，没有要你那个欢乐游戏还是如胶如似漆这样子，但至少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能够 pragma 脚踏实地，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愿意 storage 相敬如宾，这样就是已经做到彼此相爱。请不要因为没有做到，没有办法能够欢乐在一起游戏，像爱如胶如漆这样，而指的是我们没有彼此相爱，不是。爱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当你们愿意在这个教会当中一起做事，愿意忍受彼此之间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背景所造成文化的这种差异的时候，那就是彼此相爱。这二九章讲说，没有意向名就放肆。我们的意向是什么？爱你的邻居跟做主的门徒。最后我用一个我在 Facebook 看了一个小故事来做结束。这是一个在美国的牧师写的，他说昨天跟一个在德州的牧师喝波霸，闲聊时提到他跟他太太刚刚领养了一个2岁的孩子。分离之前呢，我问他有什么可以为他代祷的，他说我领养来的孩子呢，下周要动手术，他有天生的唇裂，让大家知道兔唇需要开刀。就是笑着说，他是一个昂贵的孩子 ，He's an expensive baby financially。我太太本来想辞掉工作，专心照顾他，她又考虑不知道单靠我的薪水能够不能提供孩子好的医疗照顾。你知道，在美国，他的医疗照顾是很贵的，你还要夫妻两个一起工作。希望能够帮这个孩子在财务上能够有足够的钱来提供比较好一点的医疗照顾。写 Facebook 的这个牧师说他心里很震撼，这个牧师没有孩子，因此领养。通常呢，领养都是挑健康的孩子，这对夫妇呢却选择领养一个需要密集医疗照顾的孩子，并且为此付上代价。他们用行动见证了所传讲的福音，所以这对夫妇不需要讲什么，他们愿意领养一个有兔唇的小孩，然后爱他。这个刚提到了最接近神的爱是阿嘎培的爱， 对不对？母爱蛮接近的，这对夫妻就这样的操练。其实呢，我们都是上帝昂贵的孩子，被领养进入上帝的家，他付上的代价不是用钱所能计算的，而是他自己的生命。因此我们都是被神昂贵代价所买赎回来的，因此我们在侍奉上、在工作上、做法上有很多的不同的冲突，我们好愿意在爱中彼此饶恕。在内地会里面这个价值观当中有一句话叫做 We celebrate diversity in unity， 我们庆祝彼此的差异，我们在合一当中庆祝彼此的差异。这个中文不是 很容易翻译，因为我在讲一些 We celebrate， 我们庆祝 diversity in unity， diversity 是分歧嘛，但是 in unity 在合一当中庆祝分歧，就是说每个人来自内地会的同工来自各个不同地区，我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差异，但是我们还是在主里彼此合一的。我们讲究不是意见的一致，我们讲究的是彼此愿意，都愿意努力的去爱神，都愿意体谅彼此的困境、彼此的背景，然后在主里面彼此侍奉。有人说，圣经上说，有人问耶稣说，律法上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行诫命呢，就是律法跟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所领受的大使命是耶稣亲自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彼此相爱，不是一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愿意体谅，知道爱的不同的差异，不同种类的爱，知道彼此之间的差异，愿意彼此互相的体谅。爱的相反不是恨，爱的相反是冷漠。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我满心感谢你，今天早上有这机会来自思考你对我们的爱，真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也看到我们周围有这样的见证人，他们愿意来学习你那样的爱。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诚实的说，主，我们看到我们周围弟兄姊妹或我们教会当中很多的做法，或许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主，帮助我们愿意坦诚的把状况讲出来，愿意在这里地方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我们之间会有冲突，但是这样的张力是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你是如何的爱我们。当兵丁钉你十字架，当丁丁鞭打你的时候，你还是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让我们学习你那样的爱，帮助我们真的切实做到彼此相爱，世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常常在你里面，特别纪念那些被色淫所困的弟兄或姊妹。主，拯救求你帮助他们能够早日脱离那样的困境，帮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能够做盐做光，为侍奉你。然后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